但如果是中间那些我就真的会分不到的了这样。 耶苏动音乐跟大家再见啦又。 没错啦咁今日呢我哋想讲嘅呢一样其实呢个话题。就是讲啊，俾大家了解我同阿斌神咧，佢我哋嘅作息时间啊， 系 即系成个人嘅开咪以外嗰个 schedule 系点样样 咧？你真系想知 道？我真 系 好想知 道。好核突噶，即系一问生活习惯嗰啲，我就觉得，哎，有咁核突就得咁核突。 好赤裸啊， 佢 咁样。 唔系嘅，我咁样讲咧，就系、是、我自从翻咗呢份工之后咧，我系整个人嘅生活节奏系180度咁转啊，180度冇错啊嘛，唔系360度 啊， 180度咁转嘅，因为我以前系一个夜晚人嚟噶，我上一份工咧，我系嗰啲11点，即系朝头早11点起身。跟住，然後翻工可能講緊係1点几2点钟先開工，咁然後做到夜晚10点零，跟住收工，翻到屋企就 hea 到3点零4点先瞓覺。咁 就由11点零起身。 係啦，咁樣。咁但係到咗而家咧，自從嚟咗呢度之後咧，我就去到而家我係8点钟起身咯，朝頭早，即係褪咗。都颇多时间， 变翻个正常嘅翻工嘅人， 系啦，似翻个人，似翻个正常人先咯。因为其实几难失，几难挨嘅，即系一个夜晚嘅作息咧，你会 feel 到个肝系夜晚半夜系真系会燃烧嘅，即系有种真系灼热感喺度嘅。咁所以而家我觉得自己个人健康咗啦，开心咗啦，尤其认识咗波性之后咧，就乐观咗啦。我谂下点样再，即系我会所有嘢都睇到正面， 觉得还掂都系咁咯。 唔系嘅，波胜真系一个好人嚟嘅，唯有咁讲啦，喺你面前咁咯。咁但系你除咗呢、這个，即系你净系纯粹问嗰个作息时间咋？你系想了解我边方面嘅生活嘅习惯啦？ 嗱，而家只不过个时间褪早咗，褪早咗啦。 系啊， 咁但系你翻去屋企做嘅嘢啊，各样嘢都系。 咁、哦、又真系唔大分别嘅。而家同以前都一样，我放咗工翻到屋企，我系需要一啲时间去睇下电视咯，即系唔系真系睇电视，系睇 Netflix 啊嗰啲啦。搵一啲嘢去睇，去俾自己放松下咯。咁追下剧啊，最近多咗一翻新嘅，我中意睇 YouTube 咧，而家好多嗰啲咧，净系即系好似做电台咁啊，即系冇个画面系冇嘢睇嘅，即系净系喺度讲下啲鬼故啊，讲下啲神秘学啊。 哦， 咁因为而家变相个人褪早咗咧，咁我会抽翻到屋企嗰啲时间去做下其他嘢，咁咪就会睇少一啲剧咯，就会一路听下无谓嘢，一路做下其他。嘢咯，咁样咯。 有啲 YouTube channel 你听一听，可能会听到我哋以前 Give Me Five 啲鬼故， 系咪？ 嗰啲人掉咗上面咧， 系咪？我特登 search 翻嚟听先，翻去。 系啊，有听听下，可能会听到嗰阵时嗰啲鬼故。 系啊，我而家唔知点解好中意听鬼故，以前唔中意听噶，但系而家 YouTube 好多好好听嘅鬼故啊，咁样。 真的吗？ 系啊，我中意一个台湾嘅 channel 咧，叫做微腾啊。 嗯， 微腾是一个漫画家嚟嘅，咁佢系会画好多鬼故嘅漫画，咁但系咧佢嗰啲鬼故漫画咧个剧情真系好惊，但系佢画出嚟嗰啲公仔系极 Q 版嘅，因为个主角系只兔仔嚟嘅，咁就少少都唔惊，咁因为我本身个人又惊屎啦吓，咁啊所以。听鬼故咧就会有啲心寒，但系见到啲咁得意嘅公仔去讲一个鬼故出嚟，又觉得啊都几容易接受咁样咯。 得意嘅公仔去讲个鬼故，但系即系纯粹个剧情恐怖啫，但系佢个画出嚟见到 visually 系 好 Q 嘅，所以件事平衡翻咯。即系由一个好 Q 嘅卡通人物做主角去画个鬼故出嚟咧，个鬼故就会变咗笑话噶啦。 哦， 系啊，因为佢连只鬼都 Q 版化咗嘅。 哦， 系啦，咁所以就会喺我嘅立场系接受得到咯，因为我都讲过俾你听，我系好怕睇鬼片噶嘛，我系唔入戏院睇鬼片嘅人嚟噶嘛。 再加上如果遇到谭嘉仪嘅朋友咧， 系啦， 就更加大件事， 那个阴影就好大。 即系详情，大家可以听翻洪探吴嘉怡嘅访问，就会知道发生咩事啦。之前咁样， 但系我好似冇了解过你，你系点样嘅作息？你应该系夜晚人啦，到而家都。 因为点解会今日讲就系啱啱 weekend 同啲朋友食饭，咁、大家一排都冇见啦，即系冇认真坐低可以倾偈啦。 系， 咁就讲下最近点，咁亦都讲忙唔忙啊，成咁亦都讲就系讲咗我嘅。每日嘅嗰个 schedule， 咁佢哋都系有一种吓，唔系嘛？你因住啊？ 唉，呢一个我好似识你第一个星期，我已经系咁讲啦。 你因住啊？咁啊，以前阿琼都咁讲噶，喂，你睇住啊？咁样 系啊？嗰阵时咩啊？我记得同你见面头两个星期，你已经同我讲话，唔知嗰阵时腰骨痛定系乜嘢啊嘛？要睇脊医噶嘛？有一段时间你话。 好似系， 系啊，跟住我话，哇，你咁后生就要睇脊医，你真系睇住啊！你尤其夜晚翻工，唔系夜晚做嘢嗰啲人咧，好危险啊！咁样 系嗰时腰骨痛，所以我揾咗一个方法，揾自己寻找源头，就是、因为每日要孭住一部好重嘅手提电脑翻工，咁、我就转咗，你而家见我个手提电脑放喺公司。咁就屋企买咗部新嘅电脑用啦，好奢侈啦， 应该要咁样啦。 系啦，但系我就谂落，我预期攞啲钱啊。去睇医生，我不如买部电脑喺屋企自己过瘾。 啱啊，咁你跟住然后手提电脑你最多咪摆公司咯。 系啦，咁我反而中间 travel 段时间好少会用噶啦嘛。 系啊， 咁我就净系拎个 hard disk 两边走。 系， 咁就解决咗呢一样嘢。 所以话男人最紧要咩啊？ 有两头家 腰啊，条腰啊，乜嘢啊，咩两头家啊？你 跟住有两头家咁啊嘛。 最紧要条腰睇住，系啦。 咁所以呢个问题而家好咗好多啦。咁、但我嗰日分享嗰、那个作息状况咧，就系咁嘅。 嗯， 我话我平日一般起身嘅时间啦，十一二点到啦。 嗯， 咁啊食早餐，然后就翻公司。咁如果嗰一日早有访问咧，就会调翻转，翻嚟做完访问先食第一餐。咁、所以我嘅早餐系有机会十一二点啦，有机会两三点啦、有机会四点嘅。 系， 就视乎嗰日嗰个 schedule 系点啦。 咁你一日食几多餐咧？通常？ 唔计宵夜两餐， 咁咪即系三餐， 又有呢个理论啦。 做咩啊？宵夜第三个位嗰度， 因为宵夜另计。咁啊，另计嘅意思系佢系好飘忽嘅，一个礼拜可能都系得两晚会有宵夜，哦、所以嗰餐系另计。 OK， 系啦。咁即都话，我都系啊，我都系两餐噶咋。 我记得啦，就因为讲开我望落去肥咗啊，各样嘢咁啊，就话啊，近排啲朋友推介咧，就一日食八个钟嘅嗰个 168啊 嗰个啦， 系啊。 我就话其实咧喺我身上面应该唔 work 嘅，因为我而家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系八个钟里边食两餐嘅啫，两点零，譬如食完第一餐做嘢，开完咪夜晚，其实我十点八个钟，两点至。十点啦，就八个钟。其实我第二餐即系十点前就会食，因为啲地方闩啊嘛。 系， 即系唔计宵夜咧，都系嗰句。咁其实嗰两餐都系八个钟内就会食咗噶啦。 系。 咁但其实你见我系冇改善。 你都讲出咗重点嚟啦，宵夜另计啊嘛，即系你有食宵夜，你咪打破咗咯。 喂，名言啊，宵夜另计。 喂，唔系、我觉得你真系要跟下我，即系我早排我咪戒淀粉嘅，咁我觉得。頗成功啊，因為我冇 send 一張相俾你睇，因為我琴日去試衫咧，將嗰件衫擺咗喺度一年。 對住塊鏡唔著衫影。 唔係啊，嗰啲禮服啊，係啊，因為我係為咗嗰套禮服訂咗成年，我又攞唔到啦，跟住然後因為肥啊嘛，不停改，每次上去都要改，咁終於改到咧，我琴日去攞嗰件禮服嘅時候咧，終於著得落啦。終於覺得啊，都望落去幾好喎、咁我就覺得、我嘅減肥計劃終於成功咗。 你知道你有冇興趣一間 post 出嚟俾大家看？ 唔好啦，呢、這個遲啲先啦，咁樣衰。 唔係喎，呢張顯得幫你執下少少色咧係 OK， 因為啱啱見到咧佢嗰件西裝阿斌嗰件咧係淺色嘅，一般咧即係通常著深色啲就顯瘦嘛。 嚇， 佢淺色奶白色嘅款咧 係， 仲要側側地身咧，其實都係。几好嘅， 评价下评价下都中意啊，系嘛？ 系啊系啊， 都几好睇、 啊，所以我先至提议话 po 出嚟俾大家睇。 我冇 gel 头啊嘛， 唔紧要啦 ，send 俾你啦 ，send 俾你啦，唉，你自己攞嚟用啦。 系啊，好嘢，我得到啦。啱啱、我就 po 上我哋 show 音乐 IG 俾大家睇下，阿斌试呢一个结婚嘅礼服啊嘛。 但系我即系讲翻正题，即系讲饮食习惯，都值得讲下，因为我真系我近呢两个月左右，你都知道，我同你讲我唔食淀粉。同埋戒甜啊嘛， 系咯， 咁好多人都会怕呢件事嘅，即系觉得减肥唔一定要用呢个方法，咁我亦都 同意唔一定用呢個方法，只不過對於我嚟講，戒澱粉係一個好快嘅方法，因為我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就可以減到八磅左右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咗 keep 住長期都係臨急抱佛腳。每次要減嘅時候，我就戒澱粉戒甜， 因為我試過有一段時間跟 Eric 做 gym 嘅時候。即操得最行嘅時候咧，你做 gym， 你個人成個生活習慣係會健康曬嘅，你會覺得我操完之後，我食嘢都應該要配合埋先，唔好曬。咁嗰段時間就初頭真係試下夜晚個餐咧就唔食澱粉，但我發現咧原來我嘅身體咧搞唔掂啊！我唔食澱粉嘅話咧，首先個人嘅耐性會差，脾氣差咗，同埋容易攰， 會 咁、後屘我先至 turn 咗，就係食。一半咯，比平時可能半碗飯。 我少啲咯，係啊，少啲都好有用噶啦，好多噶啦。 即係我嗰陣時就一個咁嘅狀況。 嗯。 咁但係而家嘅食嘢就係都係八個鐘內食兩餐啦咁。咁譬如開完麥，有時喺公司做埋嘢，留翻到屋企其實真係十一二點起跳。咁翻到去仲有後續喎，例如有啲訪問展啊，或者我哋有時訪問要準備啊，或者要錄即係EDM 啊嗰啲咁。咁咧，所以。搞得嚟咧，都預咗起碼仲有三四個鐘先瞓咧。點解有陣時會食宵夜？就係 OK， 我距離我瞓之前仲有三四個鐘。係，咁我十二點嗱嗱聲食咗佢，當多一餐。 係， 咁我有時間消化，好似冇咁肥啦。咁跟住夜晚瞓覺嘅時間，而家呢個星期開始可以 turn 翻好啲啊。之前幾個禮拜忙咧，瞓即係可能五點六點瞓嘅。 咁起身咧？ 十一二點啊。 哇！ 咁夜晚真係好無謂㗎，做嘢剪嘢咁。老實講做。可能幾個鐘，跟住又開始上網睇下，唔知去咗邊啦啲時間，又會覺得，我做完成日嘢冇理由咁快瞓噶嘛，嘥咗時間。 我完全有呢個諗法， 我一瞓醒就做嘢咯，咁我咪盡量延遲瞓嘅時間咯。 係， 咁我哋彈性啲噶嘛，叫做，咁又會可以有個藉口，OK 啦，聽日嗰啲嘢唔算太忙，可以褪到慢慢做啦。咁又搞到好嘢啦，就 keep 住都係咁樣。 你唔好 skip 咗頭先食。呢一個宵夜嗰一個部分先，我都係想講嗰樣嘢就係、其實你有三四粒鐘做完嘢就瞓，好心你又做快啲瞓覺啦，你又係要食宵夜，嗰三粒鐘咁難頂咩？難頂得過你去做嗰啲prank 啊，嗰啲sit up 啊咁樣，仲辛苦啦，藉口嚟嘅。 唉。我知道， 但其实咁讲啊， 你又反驳唔到， 你又为咩减肥咧？你都唔使减肥啦，其实 即系上镜或者咩好啲。 你咁靓仔咁高大，有所谓啫？ 香艺嘅宾手又出嚟， 就下我啦， 唔理你啊，决定。以前细个嘅时候就好想快啲成为大人，到而家大个咗之后咧，就羡慕自己细个嗰种咧食极唔肥啦。系 我想食雪糕啊，话时话 好啊。 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如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用怨，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浪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秋中悟出一个境界，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臣啊，今个星期就母亲节了，你准备好未啊？ 波成啊，母亲节呢啲嘢咧，我真系从来都唔马虎，通常我都系 well prepared 嘅。不过咧，其实去准备呢个母亲节嘅礼物，多多少少会有啲压力，因为通常妈妈俾你嘅嘢都系最好。 让我降生地球妈妈，像面向我的月球，爱是引力吧。妈妈，让我栖身于这家，没别住我想逗留，你说别害怕，喝杯热茶。有些说话说不出用吉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听到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听到吗，心中的对白说出口太肉麻，妈妈听懂了吗？啊、 而最矛盾嘅嘢系咧，去拣母亲节礼物，硬系觉得自己点拣都唔够好，点都报答唔到妈妈带俾自己嗰种幸福。但我深信每一个子女都会想自己的妈妈听到自己心里面那句心声。 妈妈，就算刺出地球，妈妈在世界的尽头看着月球挥挥 手。看星说话，就身边无吉他。 有 Jane Curious 同平时好唔同 style 嘅作品，亦都系佢第一首个人作品。妈妈，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爸妈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至于呢位女歌手呢，对于母亲节应该更加深刻，因为自己亦都有自己的小朋友。她是 Jenny 吴若希。 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别怕发力气，真心由你好奇。不生也记得，留心去学懂欣赏你，守护你飞，无需要了不起，只盼悠长生命里，而你不必唉声叹气。 而呢首作品亦都系 Jenny 写俾自己小朋友，又或者系世间咁多位嘅小朋友，有佢嘅作品《只想你记得》。 至于咧，有啲朋友仔可能平日唔系好够胆向自己嘅父母去表达佢哋嘅爱意。有时唔一定要靠一啲咩说话，难开口嘅话，可能用行动去证明，有一个唔同嘅选择。 三根针之间像是秘密，由远得近就像睡着的动物，将苏醒然而呼吸至今，无知至今。想不想之间并没秘密，傻得紧就像落在柜内的一些礼物，排大礼物，终于即刻证实，即刻证实，或者太多等等，然后在某日让某滴汗轻轻上，或者太多等等，然后是某状况突然被淡忘，打碎半世，只要一刻，竟发现更紧，幽暗之下，雪路以后会跟你更亲。着就是秘密，平静默默默默地辨认出一些血脉，能怎么证实？这么证实，不要被乱风冷者太多等等，然后在某行被某段落所吸引者太多等等，然后是某状况突然被淡忘，打碎半世，只要一刻，竟发现更紧。 早排同呢个嘉宾做访问嘅时候，都透露过会推出一首咧同亲情有关嘅作品，有嚟自王嘉怡 Sophie 嘅《亲亲》。咁啊，当然啦，老生常谈就系大家趁有时间要好好珍惜自己嘅父母，唔好等到赶唔切嘅时候先后悔。 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着你已落低我，渐演为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身边空座，如 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绵绵不休。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能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未知。在那边相见。 Tonic 有他们最新作品《离散聚》，是啊，没错的，而且确呢有些事是要好好地把握时间，即如果妈咪有些什么事很想做的话，作为仔女呢是应该尽力去帮她完成这些心愿。当然最近我深信很多妈妈、都很想看他们的 show， 你有没有扑到飞呢？ 撞到火车冲不出登路轨， 坏蛋 拉关系，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制，高级的对手的力量范围困潮了解体，急跳的及位逼未下跪，全怪靠信仰打低，能力或习惯左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你抚平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相信任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难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杀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卡，拥抱它自身血灌溉天地，活足紧独有气魄，靠自发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够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登基因神父死后露面前， 天上卖着够远见，天下龙在够有经典， 神鬼贪信老世做实践， 实践一次一次一次火， 成员未退却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热点光灯在地球大作战，而闭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卡，拥抱它以身血灌溉天地， 最好。新世界創造一班被尊重嘅細路。辣椒不傲，不要變化，再進化，一百年長風暴。 信號收到，出發偉大航道。 標準有新嘗試，摩打有新電池，殘舊配件很有事，停頓再開始。新的古蹟，新的史詩，不設定義。辗转反侧的再涌出新一批日子。 带来他们的作品 Warrior 的言论和道歉。中学文凭试今日考数学科必修部分，考评局说一名考生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应考，有三名考生向考评局公开考试咨询中心报告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三人如期参与考试。今日的考试大约有47800名考生报考，合共设有497个礼堂市场和492个特别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多车的，龙尾排到新纽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的了，龙翔道的龙尾在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的，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出去观塘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湾仔的摩利神山道去坚拿道天桥之路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走了不过都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至到九龙湾段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之前启业村附近曾经发生过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亦都是多车的。窝打路道沙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洛麟街大仲是比较多车少少。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送马仔终于上位。 明明无敌归， 立身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嚟到星期一一个最好意头嘅环节啦！我真系恭喜你啊！ Yeah! 我哋又会打电话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榜上嘅音乐单位嘅，咁啊会亲自将个消息话俾佢听啦，咁啊同佢倾下偈 ，update 下近况。咁我哋而家就打紧俾第一位嘅朋友，恭喜佢啦！ 系咪接通咗啦？已经 喂 ，hello。 It's not available to. It's not available. 你冇写错电话俾我嗬？ 但系头先可以接通咗个， 试 一次，试一次。It's not available。 佢唔系讲英文， 佢仲同我讲英文，会唔会呢个电话 number 系揾外国人嘅咧？变咗。但我哋今日打嘅全部都系吓中文歌龙虎榜上面嘅上榜嘅单位嚟嘅，可以试多次。 好惊。 喂。 Hi。 Hello。Can you hear me? It's not available to. 咦喂？你是不是那些人家以为你撩女仔拿电话跟着给错了个电话你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令人误会了啊？ 是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给多一次机会他啊，如果再不得的话呢，我们就要录个 voice message 那里给他了。试一次，我们今天第一位恭喜的单位，我们试一下打一次给他。 似得咯，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感谢 ，系啊！我哋今日第一位打电话去恭喜嘅朋友咧，就系 Paula 欧子林嘅，你好啊，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Hello， 听到啊，砰砰砰咁样。 系啊，我想问点解头先打第一个电话嘅时候，有一个外国人同我讲话not available 嘅。 哦，咁应该系个外国人就误会咗啦。 哦， 你俾一个外国人嘅电话佢系咪？ 系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 Paula 咧，首先就系要恭喜你嘅第一首个人嘅派台作品《怕什么》咧，系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啊，第十八位，所以打嚟恭喜你嘅。 耶、 yeah! ！好，感谢你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有冇啲第一次上榜咧？有冇啲乜嘢特别想讲或者有咩感触嘅？嘅嘢噶， 其实个心卜卜跳咯，会跟住就觉得啊，好开心啊，得到大家嘅支持同埋认可，咁终于啊，我人生中第一首歌曲可以上到榜，呢、這个第十八位，怕什么？真系多谢大家。 咁有冇话会同啲朋友啊，同爹哋妈咪嗰啲去食餐大餐去庆祝庆功啊？ 系咪啊？应该系咪都需要啊？咁我一阵差唔多 call 晒呢个全班人马，所有朋友、爸爸妈妈咁样去。 要啦，公司都要啊。 系啊， 系咪啊？ 系同埋 开心啊， 同埋波城都要啊。 咁啊，除咗有呢个消息俾你之外咧，我哋仲有几句嘅创作咧送俾你嘅。上次你嚟，我哋有送卷轴嘅创作啦。今次我哋都有一啲押韵嘅嘢送俾你嘅。 记得记得，好。 好啊，咁我哋而家嚟噶啦。 好， 准备好啦、哦。 新上榜有欧子林， 怕什么？轻轻含含， 揽住猫咪系最冧， 开心过执到黄金啊！ 多谢你。 因为知道你啱啱养咗只猫咪嘛， 系好笑啊 ！O K， 系啊，系啊，啱啱新养嘅猫咪啊， 菠萝啊嘛， 系系啊，系叫菠萝 啊， 系咪好可爱啊？ 系啊， 好可爱先。佢同我一样嘅，都系怕什么，乜都唔惊，已经一日就适应咗啦。 我几惊佢话佢同我一样都系咁可爱，我几惊。 喂唔系， 我几惊你谂点讲？ 我唔反对嘅， 好似你哋咁可爱啫。 波城可爱啲。 点解会即系而家会有即系个新嘅妈妈？系咪其实想养好耐噶啦都？ 系啊，想养好耐噶啦，咁就见到有啲 Facebook page 啲领养嗰啲咧，咁就啊好得意啊，冲咗过去啊，咁就问佢咁样咯，跟住最终就好快就完结呢个领养手续啊，咁啊带咗佢翻屋企啦。 是你人生中第一隻养的猫咪定是怎样？ 哎呀，是我人生中第一隻的猫咪。 哎呀，真是恭喜你啊。好开心，开心事。 我多谢你啊。 是啊，开心事。 那养猫咪现在回来家几天啊？ 哦，两日就真的。 两日到。但你说他都跟你一样怕什么，为什么呢？ 他真的什么都不怕他。他一来到我家呢，因为呢他接佢嘅时候咧，咁喺个笼度放咗一阵，即系我拎住嗰啲宠物袋啦，咁啊有啲耐嘅时间翻屋企，跟住佢喺入边咧唔小心屙咗噗噗啊，咁变一翻到屋企第一时间就真系要真系冲凉啦，即系猫咪本身唔使点冲噶嘛，咁但系太臭臭啦成身，佢又唔怕冲凉啦，咁嚟到我屋企几粒钟咧，佢自己已经适应咗噶啦，咁啊自己跳嚟跳去好开心咁样。 我好羡慕、啊，竟然只猫唔怕冲凉，因为咧冲凉咧系作为主人最大最难过嗰一关嚟嘅，你已经过咗、就真系往后就真系冇嘢可以怕，冇嘢需要怕啦。 系啊，真系什么都怕的怕什么，因为我今日仲要自己一个人喂佢食药，同埋帮佢搽药膏。 哦，点解啊？点解啊？咩事情？ 因为佢有啲皮肤病嘅，佢、有啲猫癣喺条尾尾度。 系。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咁啊自己，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咧，咁变咗如果朋友唔喺度，就我自己要控制佢，帮佢搽药啊、食药啊咁样咯，好惨惨。 咁你领养翻嚟之前，你本身有冇一啲嘢担心？即系会唔会都有怕嘅地方？即系始终都系养一个生命啦，咁样自己都可能好多嘢考量嗰啲噶嘛。你有冇？ 系啊，我最怕反而系因为你领养咗，我惊佢可能有啲咩大病啊。 系。 系啦，可能佢啲先天性病，或者系佢好惊嚟到我屋企咁样，可能佢唔适应咁样。咁但系 so far 而家又冇事啊，真系冇乜嘢好怕咯。 系啊，你可以系咁同嗰只猫咪讲，阿菠萝讲，怕什么？怕什么？ 怕什么？快啲帮我唱， 播歌俾佢听咯。你有冇系咁喺屋企逼佢听你啲歌啊？ 我系咁逼佢听我唱歌咯，佢真系有嘅。 系因为听讲咧，即系好似啲植物啊、动物都系噶嘛，听住歌长大系会特别健康噶嘛。 是咪啊？ 系啊。 咁我教佢就是从未怕，喵喵喵喵咁样噶咯。 好啊，你教 片俾我睇，我想睇 啊。你咁样。 好啊，嗱，好啊，嗱，我今晚教佢，咁我就影上我个 Instagram 度，咁啊 tag 翻大家。 OK，IG sorry 见你。 好，咁我哋再次恭喜啊 ，Paula 欧子林嘅呢一首怕什么，咁啊新上榜，亦都希望之后有更加好嘅成绩啦。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哋。 系啊，再次多谢你啊，恭喜你啊 ，Thank you， 加油。 好，感谢晒，好，拜拜。 拜拜。从未怕。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 好，我哋今晚就等睇佢 IG 啦吓。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 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太露。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真假，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太假，我最好就是学习到底计划。我怕听，怕讲，我怕被拧到，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欧子林的怕什么？好了，我们打给第二位要恭喜的朋友了，这位都真的很值得恭喜。喂 喂 喂 ，Hello， Hello，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Yeah. 哇，我好惊我头先听到咧，因为咧波盛委员你在位啦，我喺度谂紧系波盛个回音啊，定系你嚟嘅？ 因为把声沉咗啊，头先第一下你位嘅时候， 位嘅时候， 系啊， 位嘅系啊， 系啊，系啊，听得清楚啊，可 听得清楚啊，可。 你吓得我，我以为有回音啊！你知唔知？ 识玩啊，识玩啊，家谦。 系啊，我哋呢一通电话打俾嘅有林家谦啊，你好啊。 咦？出咗街噶？ 出紧啊 ！live 紧噶 ，live 紧噶。 我以为未出，以为你驳紧线咋？ 系啊 ，live 紧， 出紧啊，小心啲。系啊，我哋要首先 冇讲错嘢。 系啊，所以你啱啱系咁有回音，我真系以为系回音嚟嘅。 是我玩 的。我們打這通電話因為要恭喜林家謙的最近這一首的派台作品神奇的胡桃魔藥在我們中文歌龍虎榜拿了第一位的，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開心開心。 所以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好像得獎感受一樣又逼你 講，好怕講得獎感受。 我知道又逼你講 多謝這首歌的不是班底編曲人雷柏希 系，因为其他班底都系你自己。 今次唔讲歌词偏教啦， 其他唔讲啦， 都系自己。咁啊，我哋有一啲几句嘅说话创作咗咧，送俾你作为贺礼嘅林家谦，系啊，你可以洗耳恭听， 听住咯， 系啲押韵无聊嘢嚟嘅。 好啊，俾 意见 系啊，俾意见啊，听唔听？好嚟啊！夜晚失眠，瞓唔着， 食粒加谦嘅魔药， 埋头苦干，胃刁剁， 好多单位争住药啊！ 喂，我想问下胃刁剁系咩意思啊？ 即系你埋头苦干就系为咗刁剁一啲你嘅音乐啊？ 哦，系啦，呢个胃做咩要咩事？做咩要刁剁？ 刁啲 刁剁啲 咩 咧？因为要压晕啊嘛，同埋即系魔药要。 胃哦，系嗰个胃啊， 食嘢个胃啊嘛， 胃药跟住就有胃要刁剁。 但系呢一首嘅神奇啲胡桃魔药都即系嘅雕琢都即系一向啦，一贯你都会花好多时去做啦。但系今次我觉得呢一首咧，大家都好喜欢嘅一个位置，特别可能好似啱啱你讲，你多谢雷柏希啦，即系个编曲上面有一啲好似啲管乐啊、交响曲嘅一种感觉喺度咁样样嘅呢一首 嘅系啊，因为呢个都系第一次自己。放咁多交響成分咯，因為始終之前都可能有少少管樂，但係好多時都唔係，即係我自己啲歌就好少用真樂器嘅。 嗯。 咁就所以今次就第一次用咗真嘅管樂去錄咯，咁然後又加埋雷柏希幫手去點樣去將件事同樂手溝通啊，令到佢哋可以再貼合啲個歌去。點樣去吹啊？啲 articulation 啊，咁所以係咯，所以就會個比以前啲歌有啲唔同嘅，我覺得。 同埋咧，今次咧，我聽到呢首歌咧，我諗起呢個石卡伊諾俄瓦列嘅一啲編曲，同埋咧呢個《天氣之子》入邊啲 OST， 係咪你真係要打呢個日本市場？聽講日本啲 DJ 都播你啲歌喎。 啊，係啊，但係嗰個其實。佢又唔係特別即係播嗰啲，因為揾到我而播啲歌，係因為佢咁啱數到嗰個 chart 係、oh. 即係香港區個 chart， Spotify 定係 Apple 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唔係咁即係人哋係咁啱數榜嘅咋，所以我又唔知啊。 我仲好擔心你玩快要飛去日本啦咁。 哦，但其實我就係啊，都即係呢件事都 proud 嘅，都開心，亦都有諗，因為我之前都有諗，會唔會可以同一啲日本嘅 musician 或者一啲音樂人可以合作，或者唔知啊，即係純粹我好欣賞佢哋嗰邊好多啲音樂人，所以我唔知如果揾佢哋跨地方合作，可能台灣或者內地會比較多，但如果去到日本咧，又得唔得咧？咁冇啊，自己 FF 緊。 日本你有啲咩單位你會中意啊？ 其实啱啱你讲咗啦， 石嘉欣、瓦尼 系啦，都正啊。咁其实米津啊，咁当然劲啦。我最近有一个叫 Yama 嘅女仔，都佢啲歌都好 hit 嘅，但系其实唔知唔系好知佢咩样。 咦 ，Yama， 大家推介一下先，等我多 我哋 搵 下呢 个 先。Yama 叫 原来最近嘉欣中意听呢个 Yama， 大家自己去留意一下。 Yama， 咁但系呢一首歌嘅呢一个嘅 topic， 系咪都系嗰个氛围？即系想有一种轻松一啲，或者点样有一种童话啲咁样嘅感觉，所以会谂到啊，不如用交响曲咁样，好似一个 storytelling 感会再强啲咁样样噶。 初初系谂住写，因为写关于胡桃啊，或者好乌龙嘅感觉啊嘛。 系， 即系咁啲胡桃，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谂翻起细细个咪咩都撞下板啊。咁你其实就有少少想带翻大家去翻，可能即系细个嗰种纯真。 嗯， 有少少乜都唔使点计算啊，可以乱冲乱撞、飞天遁地啊，嗰个氛围咯。咁、所以亦都喺呢只歌。我想在不同的 chorus， 因为那个 chorus 其实出现得太多次了。所以我又想不同的 chorus 都可以有不同的温度和色彩。所以可能在编曲上我今次做会比以前的歌更加再把多些心机，将就算这个可能那个格式上其实都是 ABABAB 这样去的时候都可以有不同的东西听。 系咯，所以 chorus 嘅嗰一段唱嘅时候，喺只歌一开始都即系个 intro 就系冇乐器咁样样咁滞，即系好清声咁样一嚟就唱咗先，然后先再起一段音乐咁样样，就系、是、你啱啱讲嘅，可能即使 chorus 系好抢耳都好，个编排上面就咁样去摆啦，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希望即系大家听嗰只歌好似都好似唔知啊，出少少入咗个乐园，去咗唔同嘅地方。去睇到唔同嘅風景，咁最後去到最後嗰段係有少少 settle down，有少少自己好似領悟咗一啲嘢，或者係翻去以前細細個，哦，即係好似一個老年人，但係其實佢有時老年人係傻都係傻更更，咁有時係好似細路仔咁傻更更咁。咁可能呢就係一個選擇，亦都可能係 啊，佢真係好想变返細个咁嗰种纯粹呢，咁 係 好自己亂諗㗎啫。 OK， 大家聽嘅時候自己去代入攞嗰個 feel 咯。除咗歌詞之外，就係聽到即係個歌曲上面嘅編排啊，等等個心思咁樣樣咯。係啊，咁啊，再次恭喜你啊！呢、這個禮拜嘅 number one 嘅歌有呢首《神奇的胡桃魔藥》，再次恭喜你啊，林家謙。 謝謝，多謝你哋，多謝港台。 Thank you， 拜拜。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伏皮，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 盘点。虽然林家谦净系多谢咗啊，有份一齐编曲嘅雷柏希，但系佢唔好意思，我哋帮佢多谢埋主唱、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实质上升7.8%，较去年第四季的下跌2.8%明显反弹，主要是首季对外贸易表现强劲，以及去年比较基数较低。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在第一季明显复苏，终止对上连续六个季度的按年收缩，经济急速反弹，主要反映在内地和美国带动的环球经济复苏之下，货物出口的增长非常强劲，但是经济复苏并不平均，而且整体经济活动仍然低于衰退前的水平，原因是疫情和社交距离要求继续打击个别经济环节，特别是涉及面向消费者的活动。此外，旅游业仍然低迷，因此整个社会必须不遗余力令到疫情受控，确保疫苗接种计划取得成功，这个将会为达至全面经济复苏和逐步恢复国际出行创造条件。政府要求全港外佣在限期之前强制检测，并且研究要求续约或转约外佣要接种新冠疫苗。评议会主席朱敏健说，若果任何措施目的是保障公众健康，包括防疫，相关措施有合理和必要性，即使造成差别待遇都不违反残疾歧视条例。若果措施針對特定種族，就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但是政府考慮實施的措施是針對一種職業，所以不算違反法例。他說政府仍然未落實相關措施，認為仍然有很多討論空間。另外有團體到評議會投訴，認為特區政府針對外傭的措施涉及歧視，

以在电台都播晒完整版的 Plastic Love， 都挺开心的。咁啊，但系自从呢个 Plastic Love 咧，喺早两年啦，呢、這个35周年突然出咗个 MV 之后咧，相继慢慢好多人去翻唱。搞啊搞啊咧，呢、這个 Plastic Love 成为咗呢个 City Pop 嘅代表神曲啊！当然仲有佢老公山下达郎，以至到佢老公嗰对 band Sugar Babe 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好有唔好，因为咧总会有人定型咗，哦 ，City Pop 就系怀旧咯。City Pop 就是个节奏应该是这样摁下摁下咯。所以有时话呢，一首歌拥有代表性，但亦都不能够代表住那种音乐的本质嘅。例如而家喺日本嗰边 ，City Pop 起源喺日本啊嘛。而家近年新兴嗰种叫 New City Pop， 不过大家放心，呢首系本土嚟嘅，喺香港嚟嘅。佢哋叫做 Clave。他们唱日文，但是 Only For 这首作品来自香港的乐队 Clave， 有这首 Orange。 呢首作品咧都可以话一首大家心目中好典型嘅 City Pop， 同埋大家唔知点解觉得咧，一定系日本嗰边先有 City Pop， 其实本土都有好多，例如呢首 Jun Kong 加埋岑宁仪。 要奔波，痛苦中挣扎，只可以工作工作，没有记忆，只得假期工作工作，就是未满足。 你走未啊？都成六点十噶啦，又嚟自宫石良同埋岑宁仪 5:59 PM。好啦，从头起嚟啦，唔记得戴翻个头盔。系啦，到底 City Pop 同奔神 Monday Blues 有咩关系呢？自然 City Pop 可以话同 Blues 都系千丝万缕嘅，当中系选取好多 Funky 啊、Blues 啊嘅节奏嘅。 兴紧一啲复古嘅怀旧嘅 City Pop 嘅时候，日本影玩紧呢啲。可以话唔可以话而家兴紧嘅，因为作为呢个日本 New City Pop 嘅代表，呢对 Suchmos 咧，我谂应该五六年前已经系冒起咗。今日拣嚟佢哋嘅代表作 Stay Tune。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放翻轻松嘅节奏，都系嚟自日本嘅 Cello。 本 Neo City Pop 的另外一个代表 Cello， 其中一首作品 Orphans。希望大家听完今日嘅推介之后咧，唔好再有一个固有嘅定型啦。好，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下。